被雨淋成沙漏，被时间带走，像片淋漓的额头刻在我胸口、哦哦哦、情侣漫步的幕后，你无法变走，你我计算太多，爱的太过，从此太自我、哦哦、所以才会难过，才会失落，彼此都沉默。当我想起你的时候，泪被你悄悄地偷走，当我放手你的温柔，就算覆水也会难受。走过最熟悉的路口，也许再也不能牵手，原谅我没爱到最后，剩我没勇气陪你们往前走。太过，从此太自我，所以才会难过，才会失落，彼此都沉默。当我想起你的时候，泪被你悄悄地偷走，当我放松你的温柔，就算覆水也会难受。走过最熟悉的路口，也许再也不能牵手，原谅我没爱到最后，剩我没勇气陪你们往前走。心如果痛了，我也可以生着痛不说，可伤口太多，难以复合，什么心情了都没说。当我想起你，你的时候，悄悄走走，你的温柔，走过最熟悉的路口，也许再也不能牵手，原谅我没爱到最后，我没勇气陪你们往下走。